幸福，回忆仅是最好的礼物，它会一直陪你上 世世也未还清，款款痴心债。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，都是自愿。谁又怕生生死死，只要好梦实现。情离了心中丝丝，真爱不断，就算是不想见。